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42集，结盟。一，空旷的密室里响起男子低沉的声音，这声音十分平静，甚至称得上悦耳动听，然而在此时此刻却仿佛带着令人心悸的力量，让人听了便觉得毛骨悚然。谢长昭一愣，闪电般的放开沈妙，转头注视着男人。密室的墙壁上挂着牛角，牛角里放置有照明的火把，燃烧的火把火光明亮，将昏暗的密室似乎分成了两部分。对面的人站在暗色里，就着昏暗的火光依稀可以看清楚他的相貌。那是一个身量极高极挺拔的青年，外罩一件玄色锦鼠毛披风，却露出里头紫金锦袍、鹿皮青靴、暗金腰带，便是在这样阴暗的地方亦是丝毫不掩尊贵之气。而他面上戴着半块银质的面具，分明是极冷的色泽，却又在密室里火把的照耀下跳跃出几分暖意，让人不由自主地被吸引。谢长昭呆滞片刻，忽然叫道： 魏王殿下。 他是在明琦的朝宫宴上见过此人的，也在太子的东宫宴席里与此人打过照面。戴着半块银面具的人，不是大梁的瑞王又是谁呢？可是大梁瑞王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个地方？谢长昭忽然心中一沉，问道： 你怎么知道这儿？ 这是临安侯府内的密室，便是瑞王有天大的本事能潜入其中，可是这密室却绝技是万万都不会找到的。这密室谢鼎都一无所知，整个临安侯府只有谢长武和谢长昭二人知道。大梁瑞王一个外人又是如何发现此地？谢长武肯定是不会说出去的。沈妙在瞧见谢景行出现的那一刻便松了口气，心中生出几分庆幸。他固然可以和谢长昭拼上一拼，也未必想不出别的脱身法子，但总会有万一，万一有什么不好，将来也凶险得多。谢景行的出现似乎就连意外二字都省了。 说呀，你为什么知道这里有密室？ 谢长昭的心中忽然涌出了一种强烈的不安，这种不安并非是因为对方是大梁睡王而生出的恐惧，而是一种本能的打心底冒出来的畏惧。可是这密室只有他和谢长武知道，就连他的那些手下都不晓得，今日也是一人前来，此刻要逃也来不及。 临安侯府没有我不知道的地方。 那紫袍青年慢悠悠地踱步上前，从暗处走到了光明底下。越是明亮的火把映照下，银质的面具亦是跳动着闪耀的熠熠光泽。他勾了勾唇，笑容也不知是嘲讽还是真心，慢慢地伸手扶向脸上的面具。沈妙微微一怔，谢长昭咽了咽口水，一眨不眨地盯着面前的紫衣青年。银质的面具被拿下了，灯火一寸一寸爬上青年近乎完美的脸庞，五官英俊到烈士都为之失色，那似笑非笑的顽劣表情一如既往，而一双桃花眼经过岁月的沉淀，少年时期的轻佻脸下生出几分淡漠几分深沉，却如同行驶在暗夜星河上的小舟，低头去望依旧是满眼明亮，比两年前更英俊更沉稳更深不可测也更危险的谢景行，是在战场上被人万箭穿心的剥皮风干，早已在明琦历史上形成唏嘘一叹的谢景行。谢长昭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他大叫道： 谢景行，谢景行！ 难为你还记得我的名字。 谢景行含笑上前，只是笑意并未到达眼底。 别来无恙，谢长昭。 你不是死了吗？ 谢长昭的面上开始升腾出恐惧的神情，他惶急地开口。 你不是在北疆战场上被万箭穿心，扒皮风干示众，早就死得尸骨无存了吗？是人是鬼，别过来！ 他说得又快又急，仿佛这样就能掩饰自己心中的恐惧似的，仿佛一个劲地说谢景行死去的消息，说的那些话就能成为事实一般。 你说我是人还是鬼？ 谢景行开口道。谢长昭一愣，面前的青年衣饰金贵，姿态优雅入骨。如果说两年前的谢景行是一把看上去就十分华丽的宝刀，而如今这把宝刀终于出鞘，带着收敛的杀意，却让所有人都忽视不了其中锐利的刀锋。谢长昭的目光落在谢景行手中的银面具上，心中一动。谢景行若是真的是鬼，怎么还能以瑞王的身份出现？谢长昭可记得清清楚楚，面前的谢景行戴上面具，分明就是大梁的瑞王。难怪他和谢长武总觉得大梁的瑞王十分笑死一个人，却总是想不起来。如今想来，就是谢景行无疑。只是两年前谢景行战死沙场的事儿，人尽皆知，没有人会把瑞王同一个死了两年的人联系起来，却不知此人早已偷梁换柱。思及此，谢长昭忽然冷笑道。 哼，原来如此，原来你没有死，却跑去投奔大梁，也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，摇身一变变成了大梁的瑞王。你假死叛国，不配做谢家的子孙，父亲知道此事一定以你为赎。大哥，小弟可真佩服你啊。 沈妙已经退到了角落里，闻言有些诧异，没想到谢长昭竟然会以为谢景行做了明棋的贼子投奔了大梁，却也不想想大梁就算再如何后代有才之时，一个永乐帝胞弟的身份却也不是随随便便许给别人的。果然，谢景行轻笑一声，眸光渐冷。 不要拿你肮脏的血统与我混为一谈，想做我的兄弟，谢长昭，你还不够资格。 谢长昭不屑地笑道。 切，莫非你以为你得了个瑞王的身份，就真的是大梁永乐帝的胞弟了？谢景行，你自来以为自己高人一等，如今却也学会做白日梦了。 谢景行不置可否。谢长昭见状，面色慢慢的变了，他道： 你真的是大梁的瑞王？ 所以呢？ 谢景行盯着他。 我没有告诉过你别碰我的东西？ 谢长昭怔住，自他和谢长武很小的时候起就很讨厌谢景行。临安侯府的下人们原先都是跟着玉清公主的老人，偶尔聚在一块的时候说话，谢长昭听见说是方氏逼死了玉清公主。谢长昭不认识那个他们出生就死了的玉清公主，却十分记恨谢景行。原因无他，因为谢鼎对谢景行宠爱的没有理由。谢景行永远占着临安侯府最好的东西，吃的穿的玩的，谢景行想做什么没有人敢阻拦，便是犯了天大的错，哪怕是打了皇子或者大臣家的少爷公子，谢鼎也只会自己赔礼道歉，但谢景行也只是轻轻接过。有一次从海上送来一块虎皮，被谢鼎给了谢景行，是非常罕见的完整虎皮。谢长昭和谢长武年纪小，偷偷去了谢景行的屋子玩了一下午那虎皮。后来谢景行回来了，谢长昭永远都记得谢景行的神情。 谢景行看了一眼被谢长昭兄弟二人爬过的毛皮，轻描淡写的让管家拿去烧了。他说： 别碰我的东西，脏。 谢鼎将谢家两兄弟狠狠责骂了一通，却偏偏没有责骂小题大做的谢景行。谢长昭从那个时候起就对谢景行的东西有一种执念，沈妙也是一样，所以听到谢景行的话他立刻就笑了，看了一眼角落里的沈妙，恶意说道： 谢景行，那又如何，我碰了你的女人你也要像从前一样把她烧了吗？我刚摸过她，你嫌不嫌脏啊？ 沈妙目光沉沉，谢长昭的确是有一开口就让人想杀了他的本事，别说是谢景行这样脾性强势的人，便是他重生以来一直秉持的好脾气，眼下也想让人将谢长昭拖出去斩了。 他和虎皮不一样， 谢景行微微一笑， 当年的虎皮在我眼里一文不值，所以烧就烧了，现在 他的眸光冷冽，说出的话温和却带着凛冽寒意。 我以为你太早了，所以还是烧了你吧。 谢长昭先是不屑的一笑，笑着笑着瞧着谢景行好整以暇的神情，他突然笑不出来了。谢长昭坐在地上往后退了一步，强忍着内心的恐惧说道： 你想干什么？ 谢长昭，这么多年你还是没有长进。 谢景行似乎对他的反应有些失望，叹道： 哎，你看了我的脸，你以为我会让你活下去？ 沈妙竟然觉得有几分好笑。谢长昭这个段数在谢景行的面前就像是稚童，难怪谢景行会觉得失望。早在谢景行拿下面具的时候，沈妙心里就清楚谢长昭今日是不可能活着出去的了。谢长昭的眼中流露出深深的恐惧，他道： 你不敢，我是父亲的儿子，这里是临安侯府，你杀了我，别人总会查到你的身份，你也不会好过的。 放心吧。 谢景行微笑， 今日临安侯和谢长武赴宴，夜里才回，无人会发现你的踪影，看在你叫了我那么多年大哥的份上，我也会照拂你，不会留你一个人在黄泉路上。谢长武会下来陪你，谢字就不必说了。 谢长昭似乎终于相信谢景行是来真的了，站起身就要往外头跑，可他两年前就不是留了余地的谢景行的对手，如今又怎么可能在谢景行的手下脱身？他自己尚且未看清楚就被人从后面踢中膝盖，眼光火石间喉咙就被人卡住了。沈妙正看着，却忽然面前一黑，有什么东西拢在了他的面前，伸出手来却是谢景行的披风。谢景行用披风把他兜头罩了进去，说道： 别看 这头语气温和，另一头却是毫不留情地掐着谢长昭的喉咙慢慢收紧。密室里清晰地能够听到骨头发出的脆响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